期，包括关闭学校同埋非必要嘅商业设施。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今早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三至四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都市人颈颈膊痛点算好？ 其实好简单，咁啊捉住毛巾嘅头尾两端啦，咁我哋会摆喺后尾枕嘅位置，下巴少少卧高啦，眼睛望斜前方，咁我哋少少斗力嘅，将个头向后，系啦，咁啊毛巾向前拉，会系做到一个强化翻你个颈位。 想认识多啲呢一位既系舞者又系伸展达人嘅 Kels 钟慧南，记得留意收听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 舞台进行式。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CIBS 全新一季节目带嚟科技主题， 区块链系一个好新嘅技术， 建筑界里边用咗好多虚拟实境嘅。 点解 STEM 咁重要呢？ 继续有少数族裔节目，今次有在港拉丁美洲裔朋友参与。 古巴男人好大男人噶、 哦。Oh yes, absolutely。 咁你最拿手广东小菜系咩咧？ 粗饭。 旅游书不会告诉你的拉丁美洲。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连续几日嘅公众假期。今日都系仲系红日假期之内啊，公众假期过咗一半，第四天嘅假期，亦都系清明节翌日嘅假期。正日咧就系寻日，寻日都系礼拜，所以咧今日会补翻一天嘅假期。你屋企嘅姐姐咧都会有两天嘅假期，都几开心噶，唔使做下嘢，可以出去同啲朋友吓，即系轻松下，去慢慢摊下，都冇咩特别高嘅消费噶啦。好多时我哋行过一啲嘅公园啊，或者个天桥嘅地方啊，都见到啲姐姐咧，就大家咧就系铺晒啲席地而坐嘅一啲红白蓝胶布啊，或者啲席啊，一啲大靓啲嘅胶布咧，就坐喺度咧就系倾下偈、瞓下觉、听下收音机、化下妆，咁咧就过成日嘅时间。因为咁又系嘅，成日佢去边咧又要消费，唯有就系一啲免费嘅地方，大家又可以聚一聚。不过呢，作为主人的都要提醒屋企的工人姐姐呢，仲要是要保持社交距离啊。回到屋企都真的要有很多卫生的工作要做啊。 假使你看着我如意，被你从心里剥落的感情，痛得不知怎么舍去， 要这场际遇，不要问我结局，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只是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那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住爱不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住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结局，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只是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住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住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 开始我们的节目呢，有这个张宇一言难尽，他的歌曲呢也都有他的风格，一听就熟悉，是向你哭诉一些事情，真的一言难尽了。或者他另外一个首本名曲月亮惹的祸。早晨呢，时间5:13，今天呢就是4月5日农历的日子，就是这个是2月24日。今天是清明节的翌日假期，在这个假期五天里面，很多人都会抽时间尽量大家夹回就去拜祭祖先，拜祭先人，这个是慎终追远的做法。不过可能在去年或者今年，有些朋友都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都起码在去年都或者会停了一年，今年呢又看这个情况，如果以往真是一大班人去扫墓的话，就真的要分开了，可能即系几家人噶嘛，啲后代几家人啊，或者啲即系表哥表姐都楞埋一齐去嘅时候咧，就大家要分开一家一家咁样一个社交距离去做呢一个慎终追远嘅事。清明时节真系雨纷纷，寻晚一路到而家咧都系雨粉粉嘅时候啊。今日咧天气方面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最高温度25度，吹清劲嘅东风。 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2度，湿度93%。 像看街上那人群，苦恨逐尘，听骤雨不断到凌晨，滴去窗上那微尘，只是泪痕。雨下过不断到凌晨，进去街上那泥尘，洗去逐尘，随着那夜里的静悄而下，雨点洒不倦，尘埃污染，随着雨声细，令空气顿觉清。觉尽明亮，如换过衣裳，远听骤雨不断到黎明，唤你心内那柔情，引发共鸣。随着那渐散尽明亮，如换过衣裳，远听骤雨不断到黎明，唤起心内那柔情，引发共鸣，如声尽听。 雨一路咧，系去到呢个凌晨时分都系雨纷纷，真系呢个我哋中国廿四节气啊！中国我哋好早都有个智慧系大家见得到，咁多年嚟咧喺跟住廿四节气啊，就会知道呢个天气嘅情况吓。今日咧系雨纷纷嘅时候，咁有一股达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今朝早本港大部分嘅地区气温较昨日系低3至4度，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现时气温22度啊，相对湿度92%。咁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刚才嘅歌曲咧就系威利嘅，系就系呢个有关落雨嘅歌曲，就系叫做《雨》。 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first morning. Blackbird has spoken like the first bird. Praise for the singing, praise for the morning, praise for the spring.Fresh from the world. Sweet the rain's new fall, sunlit from heaven, like the first dewfall on the first grass.For the sweetness of the wet garden sprung incomplete wilderness where his feet pass. Mine is the sunlight, mine is the morning, born of the one light, Eden's all play. Praise with elation, praise every morning, God's recreation of the new day. 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first morning, blackbird has spoken like the first bird. Praise for the singing, praise for the morning, praise for the springing, fresh from the world. 唱出此时此刻的这个情况是 Morning has broken, Cass Stevens. Come here, 你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假如有一天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有常身，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曾路德的演绎，而在独白的方面就余曾一对好好的搭档，当年成为一首好行的歌曲《天各一方》。清明时节去扫墓，拜祭先人的时候所买的花呢都是很传统地，多多数有剑兰啊，同埋菊花都少不了啊。想起呢套电影，哇，当时用好多菊花，满城尽带黄金甲，周杰伦《菊花台》。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菊花残满地上，我心事静静躺，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无眠深霜。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一夜惆怅如此委婉，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藏，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湖边春霜，菊花残 是 Janice 慧蘭，我自己呢就每朝早呢都喜意去沖杯咖啡飲啦，跟住就坐低睇報紙啦，跟住因為我鍾意睇國際嘅新聞㗎，咁同埋我自己一定會做一啲 body 嘅 exercise 啦，即係一個伸展嘅運動啦，同埋會祈禱，希望我出門口嘅時候就一切都好順利好平安啦。咁我喺度呢就祝大家清新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发声明澄清有关三月初在 K11 缪斯一间食肆进行新冠病毒传播现场调查后所得结果的一些评论。政府发言人说，参与调查的专家已经全面考虑所有得到的证据，并基于科学证据和专业知识判断，现时可掌握的资料并未有显示调查过程出现任何漏洞。至于在食肆施行每小时换气量或以空气净化设备作为替代的要求，是建基于现有的科学理据、海外的指引和相关学科专家的共识。声明说，有评论指食肆座位间和厨房的空气流通应该一起计算，这个理解是不正确。声明又说，政府在调查时量度的先锋流量目的是无疑，该较为特殊的群组当时的堂食环境状况。台湾当局继续调查台铁太鲁阁号发生重大伤亡事故，交通部长林佳龙昨晚在社交网络贴文表示，在抢救的工作暂告一段落后，会负起完全责任，辞去交通部长一职，此刻仍会全力协助抢救、抢修和配合调查。林佳龙又说，事故第一日他就向总统和行政院长请辞，他承认做得不够好，改革的脚步不够快，必须要接受社会批判，辞职是最基本的负责。他暂时留下不是乱斩，而是求能善后。另外，调查人员已经初步解读列车上行车记录器的影像，指工程车在列车通过前已经横卧在路轨上，太鲁阁号刹车不及撞上工程车。至于工程负责人李义祥，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撤销原有的保释决定，发回花莲地方法院再作处理。印度马哈拉斯特拉邦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急剧上升，星期一开始收紧防疫措施。印度星期日新增93,000多宗确诊，其中一半在马哈拉斯特拉邦。邦政府和当地的工业界人士开会，指邦内医院的病床、医生和氧气筒都缺乏。为了减少人群聚集，星期一晚起关闭全个邦的商场、戏院、酒吧、餐厅和宗教场所，不过工厂运作和建筑工程不受影响。法国新型肺炎疫情未受控，深切治疗部增加多68个患者，现在有5,300多人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法国再度实施全国性措施，局部封锁4星期，包括关闭学校和非必要商业设施。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今早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3至4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路，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全新长进课程开课啦！由细到大，大家都会听到不少中华名句， 但是每一句说话的背后故事你又清不清楚呢？掌进课程一人一句中华名句，会请来教育界不同专家学者同大家细味个中故事。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到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港台电视31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你身边有没有女性朋友食极唔肥，条颈又肿肿地，好似大颈泡咁呢？佢会唔会系患上甲亢？医生与你今个星期会讲下甲状腺功能亢进嘅成因、检查同埋几个治疗方案，另外仲有唔同嘅小环节，介绍多元化健康资讯。想知多啲就记得留意。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上7:35， 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连续几日嘅假期，有啲朋友都拥有晒咧几日嘅红色嘅假期咧，就真系话咧差唔多成个星期噶咯。平时大部分有啲人翻五日工嘅咧，咁而家呢次咧就五日连续嘅一个假期，当然包括埋星期日啦。咁啊，好耐都好少冇咁长嘅假放啦。咁你话在家工作嗰啲唔计数啦，你都系真系要在家工作。咁而家咧呢个情况，见到呢个疫情每一日嗰个嘅数字咧，其实你见到即系唔系话好高，有好多系输入个案，香港咧都零个案噶啦。咁啊呢件系好欣喜嘅事。不过咧就喺呢个假期当中咧，难免咧大家亦都有一种兴奋嘅心情咧，由一家啦可以去行下街啊，去啊户外活动啊，或者去食下嘢啊。喺一啲商場度行下都會有嘅，呢、這個心情咧都係理解嘅。即係蠢蠢欲動都要出去行下，唔買都要睇下咁。咁但係呢個時候咧，亦都要留意一下啦。人啊真係多咗，大家都感覺到嗬，喺交通工具上啊、行路啊、商場啊地方啊，周圍咧都係好多人。咁呢個人多嘅情況咧，就大家個心咧就好想真係，即係投入翻呢個大自然啊，去又或者係享受呢個假期。但每一件事里面呢，即是任何情况都有一个警觉性，就是你要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好多嘢呢就做返系喺疫情嘅时候所做嘅嘢，但当然就唔系嗰种好心慌啊好驚青嘅心态。其实呢样嘢呢，嗰个新常态生活呢，或者大家都習慣咗啦，嗰种嘅常态生活就系我哋系要警觉啦，系食嘢嘅时候先至除口罩啦，之后快啲戴返佢啦。然之后咧，任何嘢你掂过咧，都唔好捽你嘅眼啦，系用翻呢个搓手液啊，或者呢个酒精喷喷手啊咁样。虽然咧系啦，会觉得只手都鞋咗好多，嗬，有啲人可能都好敏感，啲手咧都唔知点。但系咧，你睇下你睇边样啊，你卫生都要噶啦。咁尽量睇下啲咩嘅护肤嘢，可以改善翻你嘅手一啲敏感嘅情况啊。凡事咧都不能掉以轻心。当你习惯咗嘅时候，用咁嘅心态咧，你又唔会觉得佢咧破坏咗你嗰个假期享乐嘅气氛嘅。5:39嘅时间，早晨啊！现时气温咧系22度啊。 平常的睇几远，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肺里。从提到家中禅前旧宴，重回旧里家中居，信中写到家乡的雨，滴滴细雨话儿时，问我有否记挂旧燕子家乡的细雨。爸爸的心，妈妈的意，充满慈祥的入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学牛郎骑父辈童谣漫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深深记望着这信泪儿碎，念到故乡两老，愿似燕子家乡飞去。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学牛郎骑父辈童谣漫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深深记望着这信泪 故乡的雨分离，是啊，昨晚一路落下雨，咁又雨纷纷，真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小学嘅时候咧，呢个系即系一个课程嚟噶，系杜牧写嘅。不过大多数咧，第一句咧，啲人都好记得噶啦。去到咦清明嘅时候落雨，你咪自然记得清明时节雨纷纷。今日咧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啊。 唱歌的这位朋友叫做楚红秋，歌名就是刚刚这个清明时分刚听的歌《清明扫墓歌》。刚才所朗读的大家都熟悉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这一首诗咏是写这个清明时节的时候景物，头那两句就描写这个环境，直接就点出了这个题目《清明》。雨纷纷就是清明时节的那个气候的特征，路上行人都很挤拥，带着哀伤的心情去扫墓，是清明时节的人物动态。玉段云这三个字是刻画了人那个心理的状况，行人的心理状况，又和这个雨纷纷的背景都互相配合，营造出那种清明节的节日气氛。尾嗰两句承接玉段云而来，咁诗人就想找寻呢个酒家嚟歇歇息，舒缓下情绪，所以咧就用咗借问呢两个字去成转。接落嚟就系诗人同牧童嘅一问一答，构成咗一段生活嘅小插曲，为诗歌增添一啲嘅情趣。一个摇字就撞写牧童顺手所指点嘅一个动作，村庄嘅名叫做杏花。就俾人一个好美丽嘅联想，最终喺温馨嘅期待气氛之中，化解咗清明嘅愁怀。呢一首诗冇一啲嘅难字同埋典故，亦都好通俗，容易明白。咁多年嚟都广泛流传，成为描写清明节嘅最著名嘅佳作啦。 为什么新世间上，此间许多爱如常？为什么争斗不绝，欢欣不永享？问为何人全隔膜？ 难言无真相，问那天可找得到理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相分单薄，光彩消失面容上，为什么似发俱乐一张怪模样，问为何年年春归无数难春去，问那天可再一见我当初的旧模样。为什么凄冷孤寂，轻飘飘像无力，为什么不见光亮，飘渺没形象，在目前如何风光，仍是泥中妆，哪许依恋秋疲浪。 人生必经历生老病死四苦，这个是每一个人都避不了。有些时候如果是去正面去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又好像带点唏嘘，但是你不去讲又不代表这个生老病死是不会去存在。所以有很多时候，就是看见朋友啊，或者是看见一些的消息啊，这公众人物大家认识的都经历这些的生老病死，而有很多呢都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是很伤感，但是唯有的就是都提醒自己，在你有生之年珍惜你的所有，珍惜你自己，珍惜你身边的人。大家都不知道未来的日子是怎样的时候，就在我们是见到在那里享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啊。想起欧瑞强有这首歌，客从何处来， 故乡风光记心上，白发千里恋爹娘，难度家乡怎改变，曾经沧桑，满海风波满向你泪千行， 应向阴天亲切，如画风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乍到小花满草地，有记竹马共清回。人面今天不知处，徒添唏嘘。抱拥相衬满腔泪，白发早晚亦已累，寸草心感春挥头，难抑伤悲。 好多类型的歌曲咧，有啲歌手咧都会拣嚟唱。开心嘅歌当然会有啦，一啲听落去有啲味道，或者一啲心有戚戚然、一啲挂念嘅歌咧，都需要有嘅。刚才系柯瑞强嘅《客从何处来》。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会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别清楚，我但求能够一日去数清楚，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无论我有百般对或千般错，全心去承受。剩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会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 萧芳芳的问我，差不多到清晨六点钟，稍后有叶君耀啊。 每朝

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都好。哒啦啦噜，精神 六点零九分，早晨，早晨啊，大家好，今日嘅呢个咧假期啦，吓五天假期里边过咗一半咯，咁今日咧就系四月五号，农历咧就系二月二十四日清明节嘅翌日假期啊，欢迎大家一样系咁早起身收听香港电台嘅清晨首例节目，系啦，惯咗起咗即系起早身啦，咁咪唔需要翻工嘅话咧都要起身咧。一样是运动啦，即是做下日常的嘢，咁啊或者可能会偷懒少少嘅，瞓晏啲啲啊，但可能个人又醒，醒咗咧就又唔愿起身，咁喺张床度，有啲人可能睇手机啦，其实唔系好健康噶，听手机咧就会好啲啦。我好多时唔使翻早嘅时候咧，星期六啊、星期日嘅时间咧，我都真系半夜又醒咗，唔知系咪个生理时钟咧？有时咧就两点就醒一次啊，有时啊即系三点啊四点咁样醒一次，可能个心不安嘅，其实系惊自己会唔会唔知醒啊咁嘅样。咁系咯，平时喺早起身嘅时候咧，眼瞓咧就话唉，最好有得唞下啦。但系当唔使自己翻早嘅时候咧，你又好似个感觉咧又唔会好眼瞓噶，因为真系完全嗰个时间系属于自己，又唔使出外边，所有嘅时间系喺你自己控制里边咧。你又覺得唔係好攰咁樣，仍然可以起身去做好多嘢咁。睇翻今日啦，呢個情況咧，可能你都一樣係可以好慢慢悠遊享受你嘅呢個假期，或者你未必選擇今日去掃墓。喺安排咗呢個日子，每天都密密麻麻，記住都要係有社交距離嘅生活啊，要留意一下嚇。今日天氣方面咧，睇下係大致多雲啊，初時有幾陣雨，最高温度大概25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嘅。咁今日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四月五号嘅呢个清晨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有另外几位拍档出现啦。咁佢就系星期一嘅拍档叶君尧。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系啦，话咁快咧，又到呢个月系你负责啦。咁啊，嗱，你出现嘅时候咧系红日假期吓，大家可以咧就系轻松下先啦。不过呢个红日假期咧，咁如果系教徒咧。就會係特別知道啊！佢哋係要紀念耶穌啊，復活嘅情況啊。咁你同我哋講呢個話題，會唔會今日都係同耶穌復活有關呢？ 嗱，少少有關係啦。嗱，今日咧，我介紹一張經典相片，內容咧令人聯想起耶穌復活嘅。 係 嗱，未入正題之前咧，阿錢嗱，我就想問你咧，認唔認識一啲艾滋病患者咧？ 啊，咁又冇喎、啊，唔通你有？ 嗱，读大学嗰时咧，就认识一位女同学咧，真系中咗招。咁咧，佢依家咧仲在生。咁咧，佢自己咧都唔介意咧同人分享咧治疗嘅经历嘅，亦睇唔到咧身边任何人咧对佢有任何歧视。嗱，我哋都喺大学嘅酒吧一齐食饭啊、饮嘢啊，同正常人咧根本冇分别嘅。 嗯， 啊，相对咧，我喺八九十年代生活嘅香港咧，就睇电视啊、睇戏，甚至咧学校嘅童年世界咧，充斥住咧歧视艾滋病人嘅说话。咁咧，加拿大咧亦都相对咧系比较尊重咧少数同埋咧一啲弱势社群嘅权益嘅。 嗯，咁今日你所介绍嘅作品就系同艾滋病有关？ 冇错，相中嘅主角咧系一名艾滋病患者。 嗱，阿錢，我就 send 咗张相俾你睇，嗱，麻烦你帮我形容一下。 好啊，嗱，呢张相咧就彩色嘅，见到入边咧就有四个人，但系严格嚟讲应该系五个人，因为另一个咧就只系见到佢只手嘅啫。 嗯。 咁嗱，由最左边嗰度形容啦，咁最左边咧就见到有个人瞓咗喺张床度啦，呢个就应该系阿 Danny 所讲嘅嗰位艾滋病人啦。哦，见到佢双目呆滞，擘大个口，块面咧就好瘦，连颧骨咧都凸晒出嚟，又留有胡须嘅。咁佢隔篱咧就有个身形好大只嘅男人啦，都有啲伤心嘅样子。咁佢咧就黑埋对眼。右手咧就系抱住病人个头，而左手咧就摸住呢个病人嘅左手嘅手踭。而病人嘅右手边咧，嗱就系头先我所讲啦，就系其实有多个人，不过佢冇入镜，但系入咗只手。咁啊就系呢个人只手咧就摸住呢个病人嘅。咁而张相嘅右手边咧，就即系病床嘅侧边，亦即系呢个大只佬嘅侧边啦，就有个身形肥胖嘅女人啊。就望住呢个病人，用双手又揽住一个小妹妹嘅头同埋膊头，咁而再望落啲喺相嘅右下角咧，就见到有个绿色嘅长方形，入边咧就有啲白色嘅英文字。 哇，好详细啊！嗱，呢张相咧就被命名为 Kirby 最后一刻，就系咧出自美国摄影师 Therese Frere， 我简称佢做花拉啦。嗱，花拉咧就喺1990年咧影呢张相嘅，咁咧佢咧就喺11月嗰时咧就刊登咗呢张相咧喺 Life Magazine 呢本杂志度，黑白相嚟嘅。 系咁，其实即系头先我形容嗰张彩色相，不过佢又放黑白啫吓。 咁呢张相咧系描述咧艾滋病患者 David Kirby 卡比临死嘅一刻。咁呢张咧强劲嘅社会纪录摄影啊，赢得1991年世界传媒摄影比赛嘅布达佩斯奖。咁呢张相咧曾经喺唔同地方转载，得到唔同嘅反应。 咁呢张相应该都几具争议性啊！ 1992年，意大利时装王国啊 Benetton 啊就用咗呢张相，其实咧系希望引起公众关注呢个绝症嘅。 通常咧反应梗有正反两方嘅吓，咁嗰个回响系点咧吓？ 嗱，有评论员咧就觉得呢个宣传咧有助了解艾滋病。 咁亦都令公众真系可以多啲了解呢个绝症啦。 又有啲人就話啦，嗱呢個廣告咧係散播 homophobia， 即係咧排斥同性戀心理啊， 又會有呢個風險喎、 又有啲人咧批評咧呢個品牌咧借住呢張相咧就哗眾取寵啊，冇道德兼咧濫用艾滋病患者嚟賺錢。 係啊，呢個咧就係佢好似係發病人財咁嚇，好難避免人哋唔係咁樣諗，因為始終都有個商業元素喺度。 嗱，呢個品牌咧一攞到刊登呢張相嘅肖像權之後咧，立即捐錢咧俾一個艾滋病基金，而另一個好出名嘅艾滋病基金咧 ，Terence Higgins 咧就批評呢個品牌咧以艾滋病患者嚟宣傳時裝產品啊，係極具冒犯性，嚴重傷害艾滋病患者嘅。而 Benetton 咧亦都拒絕贊助咧呢個曾經批評過佢嘅艾滋病基金啊。 哦，咁啊，受人批評過，梗係有啲唔高興，咪唔贊助咯嚇。 我第一次咧見到呢張相咧，我記得我仲讀緊小學啊。嗰時咧就喺銅鑼灣一間日式百貨公司裏面。咁咧因為咧佢同平時周圍見到嘅時裝品牌硬照咧完全唔同。因為呢張相咧冇靚 model， 又冇靚景，即係見到一個咧危在旦夕嘅病人咧，睇落咧係有少少反感，所以咧印象好深刻。 咁嗰時你都話細個啦嚇，咁應該唔係好明白呢張相嘅含義係想講乜？ 我大個咗都唔係好明啊嚇。直至到咧2012年生日啦，我買咗一本攝影書咧送俾自己。咁咧睇下入面嘅分析，咁我先至咧識得鑑賞呢張經典相片啊。而呢本書咧就叫做《Photography: The Whole Story》。出版社咧係 Thames and Hudson 啊，咁可惜咧香港公共圖書館咧就冇入到呢本書。如果聽眾係有興趣咧，網上咧都有好多渠道咧都係睇到呢本書嘅。 咁呢本書又點樣分析呢張相咧 ，Dan？ 佢主要分析呢張相咧嘅四個亮點啊，解釋點樣睇呢張相同埋有咩咁特別。 咁嗱，逐 个嚟分析啊。 嗯， 第一个亮点系喺边度咧？ 嗱，首先咧，摄影师花拉咧，当时喺美国一间叫 Paternoster 嘅艾滋病患者之家做义工。卡比一家人咧就要求花拉咧帮佢哋影一张咧卡比临终时嘅相片。 嗯， 拿钱，你再细心啲睇下咧相里边呢个男主角艾滋病患者卡比啊。 哇，一睇咧就见到佢面无血色，长头发，又满面胡须，哇，瘦到咧个头即系好似骷髅头咁啊！ 嗱，骤眼望落去咧，卡比系有啲似耶稣基督嘅。 嗯， 嗱，仲有啊，身边屋企人嘅姿势咧，和应到咧传统基督教画作嘅 Pieta， 即系咧描述圣母玛利亚同门徒啊，点样哀悼刚刚钉完十字架嘅耶稣嘅。 啊，你一咁讲咧，又几似吓。好啦，咁第二个亮点咧？ 嗱，张相咧，其中一个最触动人心嘅焦点咧，就系相里面每个人嘅手。嗱，最左边咧见到只手，但见唔到边个噶嘛？ 系 嗰个其实是个姑娘嚟嘅，佢轻抚住卡比嘅手啦。中间啊有个好肥胖嘅男人咧，就系佢爸爸嚟嘅， 系 佢揽住卡比个头嗰个臂弯啊。 嗯， 而右手边肥肥地个女人咧，其实就系阿卡比嘅家姐。佢紧抱住女女丰满嘅手臂同埋个双手啊，嗱，比较之下咧，卡比软弱无力，受到好似树枝嘅双手咧，形成强烈嘅视觉对比啊。嗱，卡比咧个头上面咧咁啱咧，又挂住咗一幅咧耶稣基督嘅肖像画，耶稣咧个双手咧又系张开嘅， 系你又再仔细咁解说啊，睇得到吓。啊，你咁讲咧，我真系先睇到呢幅耶稣肖像画。好啦，到第三个亮点又点咧？ 就系颜色啦。Benetton 咧刻意将呢张相嘅颜色咧调校到咧好似一张广告海报咁啊，但系效果咧又同时令咧呢张相更有油画嘅感觉。嗱，严格啲嚟讲，就系咧似人工填色嘅宗教印刷。 咁即系点咧？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形容下咧吓？ 相中嘅细节咧被淡化。原本黑白相里面嘅角色咧，变得冇咁写实啦，好似画出嚟咁，有啲似咧以前嗰啲黑白相咧嘅后期填色啊。 嗯， 后期嘅加工目的就系要煽情，增加呢张相嘅感染力。 咁第四个亮点又系咩咧吓 ？Benetton 嘅商标啊，最引起争议，佢啊多次采用咧敏感题材嘅相片咧作为宣传。相里面咧冇一个角色咧穿着任何呢个牌子嘅时装产品，佢哋所有宣传海报里面咧只有绿底白字嘅商标，冇文字解释张相系讲乜，亦冇讲过咧呢个广告咧系卖乜嘅，又唔提供摄影师嘅身份，佢成功咧包装社会议题多过包装产品啊，而呢一点就系争议嘅焦点啦。亦是重新定义何为广告宣传。 好啦，咁啊呢一张 Kirby 最后一刻嘅相咧，经过 Danny 就介绍嘅详尽分析啦，唔知道会唔会引起即系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咧，都有兴趣想睇下呢张相啊吓。 嗱，如果想上网睇下呢张相咧，只需要打入摄影师花拉 Frare F R A R E 同埋主角 Kirby 啊。KIRBY 就找到的了。 嗯，好啦，咁到你个人啦，阿 Danny 个人点睇呢张相咧？ 我唔觉得呢个摄影师咧同埋 Benetton 咧有任何食人血馒头之嫌嘅，因为张相咧系卡比屋企人要求影嘅，而呢间公司咧亦都得到佢哋屋企人咧同意之下，先至用嚟做广告。如果廣告咧可以推廣產品之餘咧，同時又引起咧呢個社會咧關注一啲敏感議題 ，why not？ 嗱，引起爭議咧總好過咧不聞不問，最緊要係咧令更多人關注咧艾滋病患者嘅權益。 嗯，好啦，咁今集清晨爽利咧，你介绍咗呢一张经典嘅相片，跟住有咩歌配合翻咧？ 我最中意嘅英国乐队 Pet Shop Boys 九十年代作品 Being Boring 啊，主音亦都系作词人嘅 Neil Tennant 咧，创作呢首歌去悼念咧八十年代尾因为艾滋病相关症状而去世嘅朋友嘅。 嗯，咁我记得喺九十年代尾啦，香港平机会咧都有一句宣传口号。歧视不存在，世界更可爱。 Pet Shop Boys 嘅 Being Boring， 希望大家中意。 咁啊，唔该晒阿 Dan 啦，下个礼拜一再见你啦，吓，拜拜。 拜拜。 Anyone who's ever gone, and opened up a close.

加上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不断上升，今次选举被视为对鲍里索夫的全民投票。外电话鲍里索夫筹组联合政府的谈判将会困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4月5日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说，现在本港有条件和其他国家落实旅游气泡，希望政府积极探讨。有医生就认为，目前放宽旅游检疫措施，目前放宽旅客检疫措施，有机会输入变种病毒。政府就话会以科学为本和风险可控原则下，适时检讨检疫安排。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生产力促进局一个名为无足按钮的产品发明，用家不需要掂升降机的掣，用手指隔空指住就可以按到 lift， 有助市民防疫，减低病毒传播。这项发明最近亦都是获得国际的奖项。特写环节会有报道。 一个关注基层组织的调查显示，过半数住在劏房的学童习惯在光线不足的地方做功课和使用电子产品，有四分一受访的劏房学生为了悭电费，光线暗都不开灯。调查机构担心疫情过后，基层学童需要戴眼镜的比率会上升，希望政府关注。一阵听下负责人点讲。 内地是有法规禁止招聘广告，以致是在招聘的过程涉及性别歧视，不过仍然是提